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战的第一枪，这一战给日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顶住了日军的进攻，这在东三省战场上似乎还是第一次。 由于黑龙江孤悬敌后，江桥抗战的真实情况难以为我方掌握，一手史料甚为稀缺。然而去实地考察之前，笔者在日本却找到了一册由日军随军画家虎藤叶舟1936年所绘的满洲事变绘卷，里面有多幅作品展示的正是江桥之战的画面。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作品自然应该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赫赫武功，然而这名日本画家却不由自主地在画面中记录了大量中国军人奋勇抵抗的形象。从这些画卷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真实的江桥战场上无畏的中国战士曾给了日军怎样的震惊。且让我们用虎藤叶舟在自己画卷《邦本支队的战斗之一》下方的一段记述来重温这段历史吧。他说，11月5日早期，支队开始攻击前进，但敌炮火配满战场，我方无协力之炮兵，因此死伤续出，加之敌优势骑兵数团由我侧背进破，支队完全陷于敌之重围，战况无乐观。各队忽进忽止，虽尽死力奋斗，战况终不如意进展。不久，包围之战场暮色苍然，弹药缺乏，在酷寒饥饿之中疲劳易忘，唯有在军旗之下官兵一致，以期全灭，死守阵地，仅有待增援队到来一线之望。也许他们从此才能够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并非哪里都是北大营，这应该是对江桥战斗最好的纪念。 齐齐哈尔在今天 只是黑龙江省的一个较大城市而已。但1931年，它是东三省最后一个陷落的省会。与沈阳和长春的不战而下不同，中国军队在日军紧逼黑龙江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负责黑省军政的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决定在齐齐哈尔设防抵御。于是齐齐哈尔就成为一座枪口下的城市。在旧日本陆军续兵部1933年出版的《光辉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意外地出现了一张马占山将军所部黑龙江省防军阻击日军的照片。由于日军不大可能深入到马占山将军所部背后拍摄照片，因此推测为从西方报刊获得的图片。根据照片说明，这支中国军队布防迎击日军的地点在齐齐哈尔附近的富拉尔基。11月7日，黑龙江门户江桥落入敌手。刚刚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将军发表宣言，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11月12日，日军专门用于韩地作战的精锐部队第二师团调至齐齐哈尔前线，其前线部队含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空军等多兵种，不计伪军已经达到了20000多人，随即开始进攻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1931年11月12日开始，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外围三间房、大兴、富拉尔基、昂昂西等地，为了保卫黑龙江省府，展开了激烈的齐齐哈尔保卫战。应该说，黑省部队进行的齐齐哈尔保卫战开战前，形势已经很不乐观。这是因为，在江桥保卫战中，马占山部已经付出了重大牺牲。此时，在齐齐哈尔外围，兵力仅有5000余人，无飞机、坦克等重武器。东北军在黑龙江本来兵力就少，主力两个旅都随黑龙江省主席万福林入关讨伐石友三叛乱。马占山仓促就任代省主席，此前不过是驻守黑河的第三省防旅的旅长。黑省内与其资历声望相同的旅长就有4个，所以他对自己嫡系以外的部队调动能力有限。同时，军阀出身的马占山亦不懂得动员群众为何物，仅仅依靠所辖兵员与日军死打硬拼。马占山久在戎武，以劣势兵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防御的阵势，有几分胜算，应该心中有数。他这样做，是期待能够迟滞日军行动的同时，获得两方面的支持。首先，他期待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主力在辽南予以策应，迫使日军回援，以解黑省之困。其次，希望苏联能够加以干涉，阻止日军进入黑龙江省辖区。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无论东北军主力还是苏联，都未能给马占山足够的支持。东北军在南线仓促布阵，而张学良在不能获得中央支持的情况下，缺乏反攻的勇气，力求静待国联解决。苏联则正忙于第一个5年计划，并不想在东方轻易开启战端。因此，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伤亡惨重的黑省部队只好撤出战斗，向海伦方向转移。11月19日，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沦于敌手。然而，马占山部的抵抗作战中有一个意外的朋友，却给了中国军队巨大的帮助。这就是1931年奇寒的冬天，齐齐哈尔被称作鹤城。但在日军进攻时，这座城市气温达到了-20度，却是名副其实的冻都。尽管日军多门师团都曾有过寒带作战训练，但是面对-20摄氏度的低温，仍然手足无措。在齐齐哈尔保卫战中，日军出现了大批冻伤人员，特别是其钢盔设计不合理，常常把士兵的头皮和盔帽冻成一体，造成了钢盔头病例。 日军战士承认，进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中共损失382名官兵，但此外冻伤、失去作战能力乃至致残者多达996名。尽管为了保持士气，日军在对内对外报道中对这样大的非战斗损失轻描淡写，但也心有余悸地将齐齐哈尔的战斗称之为冻都之战。此战以后，日军有较长时间无法对马占山部主动发起进攻，而日军后勤部门则对防寒设备的开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保障其在寒区作战不再重蹈覆辙。在看到日方伤亡数字的同时，我们应该想到，装备远比日军简陋的马占山黑省部队也是在同样严酷的环境中与日军拼死奋战的，而他们依然在大兴、昂昂西、三间房先后和日军进行了多次激战，直到日军把主力第二师团全部投入，部队才被中央突破，才不得不撤退。严寒之中，冻得像铁一样的地面上，马占山部队留下的堑壕，连日军也不得不表示惊叹。而齐齐哈尔保卫战虽然失败，却应该让我们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东北三省的沦陷过程中，至少黑龙江省的省会并非轻易放弃，而是经过激烈战斗才最终陷落的。面对装备数量远胜于我的敌军，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在被隔绝于敌后的情况下，仍然让日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所谓不抵抗就丢掉了东三省这种说法是不十分贴切的。顺便说一下，我曾经询问过居住在齐齐哈尔的老人们，他们说当年齐齐哈尔能让人记住的无非龙沙公园，它体现着齐齐哈尔作为省城的文化底蕴。龙沙公园始建于1904年，为当时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所建。龙沙两字最早见于《后汉书·班固传》的“坦布葱雪，咫尺龙沙”。程德全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只有为显示革命必有破坏，从大清巡抚摇身变为民国都督的他，让人拿着竹竿捅掉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片，这样一个记载，一副滑稽形象。其实历史上的程德全是一个胆量很大的四川人，从1898年到1908年曾在黑龙江为国戍边十年之久，历任营务处总办、齐齐哈尔副都统、黑龙江将军等职，任上抵抗俄国入侵，主持黑龙江土地开禁，颇有贡献。1900年俄国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将军寿山战败，自杀殉国，为其属下的程德全曾经单骑入俄军兵营谈判，试图阻止俄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被扣留以后拒绝当汉奸，甚至在齐齐哈尔面对烧杀的俄军曾以身堵枪口，深受地方父老爱戴。至今在龙沙公园中仍有一块青云阳城宫以身遇难碑，纪念这位临难不苟的地方官。即便对喜欢抗战史的人们来说，龙沙公园也是个很冷僻的名字，然而我们却记得一个与他有关的情节。1931年918事变发生，东北局势一片混乱，黑龙江省上下关于和与战不定，参谋长谢科力排众议，压制投降派，组织部队奋起抵抗，有力阻击了张海鹏伪军进犯省城齐齐哈尔，一直坚持到代省长马占山接任，从而打出了江桥抗战的光荣，使黑龙江成为东三省中唯一未奉不抵抗命令的省份。谢科晚年回忆，当时省主席万福林滞留关内，其子万国斌携款私逃，造成黑省内部投降派气焰甚嚣尘上，谢科处境极为艰难，心情苦闷中每每在龙沙公园中徘徊。无法想象那时里无弹药外无援兵的谢科将军走在龙沙公园中是怎样的心情， 是寻找青云阳城宫以身遇难的真骨，还是不忍心这大好河山沦落于一国铁蹄？那个时代的东北爱国军人多是孤军苦战，报国无门，谢珂将军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由于装备兵力的优势，特别是当时中国军政当局奉行消极的不抵抗政策，使被割裂敌后的东北军及东北地方武装尽管英勇奋战，却大多难以为继，难逃失利的命运。1931年11月19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北军马占山部终于不敌日军的猛攻，被迫放弃了黑龙江省府所在地齐齐哈尔，向海伦方向撤退。日军志得意满，在齐齐哈尔举行了骄横的入城式，自觉平定黑省已经不成问题，消灭遭受重创的马占山部不过是凯秀一处的问题。然而就在此时，后撤中的中国军队却打出了一记漂亮的回马枪。11月20日，即齐齐哈尔陷落的第二天，日军独立山炮第一联队经理部与一部大行李在向前线移动之中，突遭中国迂回部队袭击。大行李指的是日军联队级单位所属的辎重部队，大多数为运输兵，战斗力较差。在这场仓促的混战中，中国军队连续对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招架不住，大行李辎重部队率先烧毁物资逃走，而高田联队经理部在突围中被死死粘住，无法脱离战场。经理部部长高渊中佐一面向主力求援，一面指挥部队匆匆退入附近的乌诺头镇，占据民房，试图死守。中国军队看到以自身兵力全歼两路日军较为勉强，当即集中兵力突袭乌诺头镇。由于日军来不及构筑工事，双方迅速陷入了近距离战斗，结果日军高渊经理部长以下42人，除一人逃走以外，全部被歼，高田联队经理部全军覆没。发起这次进攻的中国军队作战凶悍，迅若奔雷，虽然日军闻报迅速赶来支援，但增援的机械化部队也只来得及为被击毙的日军收尸。中国袭击部队早已在取胜以后迅速撤离。这支战斗力不俗的部队即马占山部下的原东北军黑省骑兵部队。东北军黑省骑兵部队为原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组建。黑龙江民风彪悍，这些骑兵大多在作战中悍不畏死，凶猛矫健。骑兵员不乏接受整编的胡子、山林队、保险队。马占山早年就是从绿林投入这支部队，从而在东北军中起家的。张作霖时期，这支部队曾参加了消灭巴布扎布匪军的战斗。巴布扎布为日军支持的蒙古马匪首领，拥兵北疆进犯东北，试图造成满蒙独立，为当时的东北军击败，示意巴布扎布本人战死军中。东北军方面的指挥官黑龙江都督吴俊升也身负重伤。值得一提的是，巴布扎布是川岛芳子的老丈人，他的丈夫甘珠尔扎布就是巴布扎布的儿子。在郭松龄反奉战斗中，黑省骑兵在张作霖一方的参战成为压垮郭军的最后一根稻草。郭松龄本人也是被黑省骑兵木春骑兵旅所俘获，因此在善用骑兵的马占山手中，这支部队在和日军战斗中打出如此不俗的成绩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这一战斗仅仅是一场局部小战，但已经显示出动机性能好、突击力强的骑兵部队在辽阔的东北平原和森林草甸地带 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退向海伦方向的马占山迅速扩编了两个骑兵旅，继续与日军作战。而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和日军战斗中也极为强调骑兵的建设。可惜的是，在9·18事变前，为了参加军阀争霸的中原大战，东北军将大部分黑省骑兵调入了关内。因此，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手中只有两个不满员的骑兵旅，每个旅实际兵力一个骑兵团。兵力的不足，使其无法在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我方曾记载，在齐齐哈尔保卫战中，黑省骑兵突入敌后发起攻击，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军对高田联队经理部覆灭的记录证实了他们的战果。北击毙的高渊中佐也成为齐齐哈尔战斗中日军阵亡的军衔最高人员。只是那些参加了这次战斗的中国骑兵，大概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居然打出了这样引人瞩目的一个战果，否则他们一定会为此自豪的。谈论9·18事变的资料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涉及9·18事变时中国海军的动向。9·18事变爆发前，东北海陆空三军都没有任何的戒备。不过，在东三省沦陷这种大的事变中，中国的海陆空军里，海军算是损失最小的。事变爆发时，海军根本没有防范，甚至是爆发之后的两天，东北海军总司令沈鸿烈还在沈阳无法出城。沈鸿烈是在9·18事变爆发后第三天9月20日匆匆化妆从沈阳突围出去的，在沈阳的海军机关被日方横扫一空。但是沈鸿烈不愧是在庙街舌战过土肥原的海军宿将，立即对事件做出了反应。1919年中国海军陈世英部协助苏联红军消灭勃利日军，中日双方军舰在黑龙江上生火亮泄，战斗一触即发。沈鸿烈临危受命，和日方负责调查的土肥原反复交手，最终取得较为满意的外交成果。得知9·18事变爆发的消息，沈鸿烈指挥东北海军立即做出了两个部署。一方面，他部署东北海军所有的在外海军舰迅速离开东北海口，向山东青岛集结，同时命令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在沈阳所有人员迁移到青岛，以保全与日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的东北海军舰艇。东北海军的主力当时是以青岛为基地，所以在9·18事变爆发时鞭长莫及。当9·18事变爆发以后，由于当时东北当局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抗击措施，宣布不抵抗，因此远在青岛的东北海军舰队也没有对日军做出反击和攻击的态势，只是把东北港口的少数军舰紧急撤回青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东北海军有一支活动在黑龙江上的内河舰队，那就是江防舰队。这支舰队在抵抗日军的时候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东北海军又面临着怎样的境地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演播白刚，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